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中度到重度霾，北转东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5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一段情绪， 每一次分别 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 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3月13号11:33的12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天气呢，有点显得霾。 对。 空气不是那么的清新。 是的。 在天气预报当中，我们已经提醒各位了，今天晚上有中度到重度霾。 是的。但是呢，也就为期3天，很快就会过去了。 为期3天。 对。 希望各位有效调整出行的节奏啊。 是。 做好健康防护。这个歌曲，评价的感觉。 玛丽亚。 Waste Down 吗？ 啊，对。对。这是献给 Maria 的歌，一首 就很欧洲，就对了。 对，一听就是西葡那边的。 对，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拉丁语系的国家， 对，反正也分不清啊。 今天我们要跟着刚刚春节到那边来的我们的旅行达人 哦，带着咸湿的海风， 对，还有这个老城，还有那种风情哈、 真的就是葡萄牙那个叫什么牙来着、就是有一个悬崖峭壁， 群崖， 我们那边就是对情人崖。然后那边就是大西洋，哇，好有航海的感觉。 是的，其实葡萄牙经常被大家忽略，是西班牙，转去个叫里斯本看一看吧，坐一个， 对，半天然后就走了。 对，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旅行达人，我们的路面酱，欢迎 路面酱。 大家好， 是的， 路面酱一看就是爱生活的朋友， 是的， 很用心，拿着他的笔记本电脑在我们的直播间， 而且我特别喜欢 发音没有的， 对，我特别喜欢他的笑容，你知道吗？特别灿烂， 很真诚，对不对？ 是。 还有他的好朋友庄可可啊，正在路上，一会儿赶到直播间， 还有30秒到达战场。 问问路面酱啊，热爱旅行这个事情是什么时候有的这个习惯啊？ 嗯，其实可能是从小时候吧， 小的几岁， 小时候就爱旅行。 我从大概小时候我能记起来之后，我妈跟我说两岁半开始吧，她会每年带我出去玩一趟。 妈妈棒棒的， 哇，妈妈真是好有 好辛苦的。 对，但是现在呢，她就有点后悔，她就说可能是我把你这个浪起来的劲儿给提起来了， 家里待不住了， 待不住了，完了。 这次去葡萄牙是跟妈妈还是跟闺蜜？ 跟闺蜜一起， 跟闺蜜一起， 闺蜜一起。 对，刚刚回来，因为春节刚刚离我们不远， 对对对， 是不是？ 所以应该还有点时差。 当然，其实还有那个非常就是精彩的一个最新鲜的分享啊。 对， 是不是？ 因为印象非常的深刻，就回来这一段时间足够让你回味整理，是不是也写了好几篇游记 攻略之类的，对不对？向大家去推广，是不是？ 是的， 分享给朋友哈。这样。我们的路面酱和庄可可哈，休息十分钟哈。 对， 资讯之后要听听二位精彩的关于葡萄牙的分享哦。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作为一档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天气有阴晴圆缺啊，冬暖夏凉啊， 是现在暖气也差不多停了， 15号吧， 对，15号就停暖气 了，快来了啊， 对， 大家要 正在降温当中，暖气啊， 跳信息告诉各位，雾霾来袭，北京12号启动了橙色预警， 是的，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于3月10日夜间发布了空气重污染的橙色预警哈。 是的， 措施呢，这个于3月12日0时至14日24时实施，为期3天。 这3天呢，北京为低气压偏南风， 对， 湿度较大，强逆温啊、就是因为昼夜温差比较大那个意思哈。污染的条件呢明显不利啊，空气质量将达到5级重度污染的水平。预计在3月14号的夜间将受冷空气的影响，北京的空气质量将逐步好转啊。 是的， 大家要做好防护哈。 对，这个措施呢当然就是在交通现行的管理措施基础之上，国一和国二排放标准轻型汽油车建筑垃圾渣土砂石运输车辆是禁止上路行驶的， 希望各方面多多配合啊！ 对对对， 还北京一片蓝天啊！第二条呢，关注西藏。西藏是一个神圣的地方， 对， 道道去过，感受过那边， 感受过，真的太那个天真的特别的高远， 是蓝哈，深蓝啊！ 对， 西藏的民航现在全力保障旅客进藏这样一个行程啊！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啊，记者呢11日从民航西藏区局了解到，民航西藏区局积极协调航空公司的增加运力，采取航班加班、机型小改大等措施，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对出行的新要求。 发现这4个字非常的给力哈，也贴地气，人民群众。 当然了，人民群众，广大的人民群众，那都想去西藏感受一下。 这次道道， 哎，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说得好啊，朱驼。 锻炼我真。 你怎么还诊所宣传呢？ 该装修了，你那边啊？ 这墙都掉皮了。 3月以来啊，墙持续掉皮，不是墙掉皮的事。 是， 回到咨询。 哎呀，老想他那个墙发霉掉皮， 对， 那被水泡过，你知道吗？ 是，都通通风啊。3月以来，受冬游西藏活动和反攻季的影响，进藏机票呢就开始持续紧张了。进藏的时候，民航西藏区经一系列的运力调整计划，在夏秋季节航班时刻调整之前。预计累计会增加5000个座位，全力保障大家进藏的一个需求。 是。那当然呢，这个具体就是我们来说一下它增加的航班啊，每周2、4、6增加一班成都飞拉萨的加班航班。这个航班号是 TV9859。那每周1、3、5日调整 TV9855成都至拉萨的航班机型。那就是小改大啊。同时呢，国航3月9日至11日、14日至17日一共7天，它的 CA4403-19 还 还有4420-04都是成都拉萨重庆，然后在拉萨成都这样返回来的，这个串飞航班也是有小改大的这样的情形。 是的，非常的详细哈。 嗯， 各位去查一查，记下来哈。据了解，在东游西藏的活动持续火热当中，民航的西藏区局呢将通过加强现场的保障、提高运行效率等措施，缩短我们的旅客在机场停留的时间，赶紧出去欣赏美丽的风景， 是 确保旅客顺畅舒心出行。业内人士就建议大家了，旅客应提前规划行程，查看机票的动态以及当地天气的变化， 对， 确保顺利抵达目的地。 嗯哼， 这个西藏也是非常的高原哈。 啊、哦，是的，高原。然后如果要是稍微有一点那个天气情况突变，但可能温度就会下降很多。 大家要注意身体健康啊！ 是的，多穿衣服。 对，这个也是我们另外一个地方很大的一个新疆铁路的部分哈。 对， 新疆铁路呢，针对现在的情况，将增开五对旅游的列车。 你看，新疆、西藏现在开了春之后，都是旅游的旺地。嗯， 记者也闲不住。从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了解到，新疆铁路将于4月10号起实行一个今年首次调图，届时将新增五对旅游列车，图定化、规模化，每日开行，基本实现全疆的全覆盖，疆内旅游连续的大接通，旅客进出行更加的便捷顺畅。 是，五对旅游列车具体都是什么呢？增开相约敦煌，乌鲁木齐至敦煌的 K992、89、92、K991、90、91次快速列车一对。 哎，你刚才说相约敦煌那个跳接真的提得很到位了。 相约敦煌。 是 啊。哎呀妈呀，快出溜下来了。来继续啊。 来的。 还有。 来一个 啊，你来一个啊。 增开环游北疆乌鲁木齐霍尔果斯。 嗯。 北屯市。 不是奎屯。 北屯啊。 啊，北屯。 北屯。北屯市。 嗯。 乌鲁木齐顺时针方向 ,Y951、Y956、汉7、Y954次。即乌鲁木齐北屯市霍尔果斯乌鲁木齐逆时针方向，就是那个圈嘛，就是一个圈，就是一个圈。 对，然后又返回来了啊。 对， 对，像这个953啊，还有9585，952次这个旅游列车，一共三对。 是的。 然后呢，还增开了畅览南疆， 哎， 乌鲁木齐至喀什的 Y962、963、Y964、961，这个列车呢是增开了一对。 各种的方向和环线线路提供给大家选择。 是的， 南北疆真的很大 啊，太大了。 对，旅游列车均采用新改造车体， 嗯， 车内的新设施功能非常的全面， 可以吃泡面 啊。嗯，其中啊，环游北疆旅游专列是按照流动的宾馆、旅游文化驿站打造的坐着火车游新疆的旅游品牌列车。 嗯， 它集住宿、吃方面、娱乐、餐饮吃方面、旅游文化体验为一体。 嗯， 列车 WiFi 全覆盖。 嗯。 配有餐车， 是的， 休闲，还有淋浴车。 我的妈呀，这么高级！ 你洗澡呢？ 这个旅游列车开行的时间跨度非常大，能更好的满足旅客不同时期的旅游需求， 对， 为坐着火车游新疆提供了运力保障。 好， 好， 你看西藏、新疆都非常的敞开怀抱，迎接世界各地的朋友。 当然， 对不对？也希望各位坐着飞机或坐火车到那边玩的时候呢，一定一切顺利哈。 对，好好的享受新疆和西藏五国这些这个西部的大好河山， 那是非常的漂亮壮阔的。老说外边好看是，但是你到了新疆和西藏，你会觉得有些地方似曾相识，跟国外的地方。 对啊，其实我们一直一点都不输，啊，很美的好吗？ 进个片花。 OK。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好的，时间来到了11:43:44，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出行安全最重要。一条关于尼泊尔的信息告诉各位，尼泊尔一架客机坠毁了。据外媒的报道，一架美国孟加拉航空公司的客机昨天下午2:20在尼泊尔的加德满都特里布万国际机场着陆时坠毁了。 这是一个不幸的消息啊。路透社报道说，尼泊尔军方发言人称坠机已经导致至少50人死亡。不过福克斯新闻网呢也援引了官方的表态，称已致38人死亡。BBC 新闻网呢此前也报道说已经至少有17人获救。 是的。 对。 那个 个加德满都报的说是飞机上呢，机上涂有 S2-AGU 的飞机代号，飞机从达卡起飞，于当地时间下午2:20降落，降落之后呢起火，坠入了这个特里布万国际机场的附近的足球场，机场方面怀疑飞机存在技术的故障啊。 哦，那可能是这 样，安全一定有重要。 哎，对，所以说呢，现在这个大家一定要再次强调，出行无论是哪一个环节，安全都是要排在第一位的。 是的，安全注意，然后自己小心，然后注意当地的天气和变化，以及当地的民俗习惯，就是一趟完美的旅行哈。 是的， 时间来到11:45，马上有请今天的特别大来宾。隆重登场， 耶！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是谁？神秘大来宾。Porque me haveis de guardar. Além são terras de Espanha, quem nas descobre a lei. Há caminhos da fronteira, porque me haveis de guardar. Oh, águas do Rio Minho, porque me haveis. 伴着相当有感觉的那个葡萄牙的音乐呢，我们今天走进这个欧洲的国家哈。葡萄牙一提到它，就会想到那个葡萄牙的足球啊，世界杯的冠军哎， 是 一路黑马， 对，葡萄牙的， 对对 ，C 罗一路黑马，真最后是拿到了冠军， 是吗？哪年啊？ 就 是哪届？ 上届，上届。 经典吗？ 真的，我的非常厉害的，葡萄牙真的一路披荆斩棘，真的， 真是披荆斩棘哈，辛苦 C 罗了， 很不容易哈。 啊、 当然，葡萄牙也有非常多的跟旅行的一些分享。 当然，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旅行达人哈，路面酱，欢迎路面酱， 欢迎路面酱， 嗨， 哎， 对， 他女中音的音色， 是的，是的， 哎， 面酱， 面酱啊，这个名字是有、是有原因的吗？其实是因为爱吃面还是怎么样？ 对，我是喜欢吃面， 吃面达人，哦、我也是。 你喜欢吃炸酱面吗？ 喜欢，什么面都喜欢吃。 我也是， 哇， 就吃面特幸福，对不对？是吧？人间美味哈。 对，人间美味啊。 对对对， 我也喜欢吃油泼面。 你还啊，打揪大耳揪，对不对？ 是的， 都在雾里头。然后呢，问一下我们的路面酱哈、在葡萄牙这个地方有面可吃吗？没有吧？ 有跟面相关的 哦， 通心粉是吗？ 通心 意大利面 有吗？ 比如说蛋挞。 哦，蛋挞 也是面嘛、 也是面粉做的， 对，当地 local 的， 对对对。今天呢，第一次见面哈，我慢慢聊，慢慢熟悉哈。 对， 说到葡萄牙，很多朋友呢，是没有去过的，这我是没有去过， 我真的特别想去。我身边因为我也有一个闺蜜，她那年去了葡萄牙，哇，拍出来的那个照片，相当的赞。 人也不多是吗？ 啊，人不多。 这次去春节的时候，因为春节是佳节嘛，有没有中国的朋友跟你们一起在那边？有没有看到很多中国的朋友？ 嗯，比较少， 比较少。 对，可能大家都在。过年我们大概是初五的时候去的 哦、 哦，那基本都回来了，反正也有这个时间差，不错不错， 对，还小， 真的还不错哎。 初五啊， 对，你请几天年假、是不是？ 对对对， 然后再加上春节的几天，就可以去一趟葡萄牙， 还没有那么多人。 是的，而且其实现在国人虽然说葡萄牙是越来越火了，但是还是有 去的少， 对，还是国人去的少， 对吧？ 对，大家都去西班牙。 对对对，这次是专门去的葡萄牙吗？ 对的， 哦，这个太好了，专门去一个国家深度游。那今天好好说一说哈，这个你还跟 来告诉我你的梦想，你是为什么想去葡萄牙？ 可能有很多的自己选择。你看，比如从北京到葡萄牙，飞的话，直还是转呢？ 其实现在我听说是有直飞， 有直飞吧？ 对，首都航空它从杭州那边过来，但是我们这次是坐的转飞，坐的国航。 哦，国航从北京， 对，从北京，然后在西班牙转机。 哦，在西班牙转机， 西班牙狠不狠 啊？太狠了！ 哎，你过来停一下子，哎、 来，你说我这儿，你顺便看看啊，我这个城市叫巴塞罗那。 来，一共3天假期。 在西班牙哪个城市转的？马德里吗？ 在马德里， 啊、马 德里 啊， 不思议啊，不思议，不思议啊！ 对，马德里也很好。 很好的，很好的。这转机时间大概多长时间啊？ 转机大概我们等了四个多还是五个小时吧。 那是不是可以简单的在机场附近里头？ 都出不了机场， 出不了机场吧？里头吧， 里头。 哦，溜达溜达， 溜达溜达，吃一吃， 吃一吃。 哎， 这是当地的一些，对对对。但最终目的是葡萄牙，对不对？ 是的， 里斯本吧，是到里斯本。 对 啊，就咱们这么说哈。 啊， 马德里 啊， 国际机场， 对， 各种中转。 嗯， 里斯本的机场跟马德里的机场，你感觉差异大吗？ 嗯，其实里斯本的相对小一些， 哦，相对小一些。嗯， 然后它其实机场虽然感觉好像那个尺寸刚刚好，就是你可以逛一逛，买一点东西， 哦， 然后同时你又不会因为好像特别大误机啊这个之类， 那就不错。 哎，里斯本的机场不错 ，iPhone 5S， 哎啊，正正好好， 是是是， 对我觉得就整个葡萄牙，因为它那个国土面积可能比西班牙稍微小那么一点点，但是整体的感觉还真的是正合适。 对，现代化吗机场？ 嗯，还可以。 不用问了，不用问了。 我们那个可以出机场， 出机场，出机场， 出机场。出完机场之后，里斯本这个城市你觉得怎么样？ 怎么样感觉？ 嗯，刚一出去，我们本以为南欧吧，他可能人比较随性，所以可能，然后我们就上了出租车，就是还是很有秩序的，大家就排队，就跟首都机场似的，就上了出租车，是一个奔驰的老爷车。 哎呦， 妈呀，出租车都奔驰的老爷车呀！ 你等会儿打个火大。 哎，你等会儿这车要打不着了。 手动，手动啊，大。不是这样的吧？你很顺畅就启动了吗？ 是的，然后是个老爷爷， 老 司机， 老 司机， 差点没等会儿。 那得疗养了，那不行了， 是吗？ 有健身的。 哎呀，我不能帮你拿行李了，大姑娘。 是多大的一个老者呢？大概 五 十岁左右， 五十多吧， 五十多岁 挺 可以的，叫青壮年， 跟我一样大，不算老。 是，我还能帮你拿行李。 对对对，怎么样？这个热情吗？他会有一些当地的表达吗？ 这个还好。 哦，这个还好。 他可能大概 全程无语。 他基本上应该听英文差不多，但是他可能给你回复的时候就可能就。 哦，你们真的在车上有交流吗？很少。 交流了一点儿。 啊， 我们就说，这个地儿感觉挺好的呀，海风啊什么的，嗯，然后他那边就咕囔两句，也不知道在说什么。 哦， 感受还可以。 习以为常了。 这是今天的第五波客人， 这是我的工作啊。这个交通顺畅吗？里斯本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它的首都嘛。 是的，是的。 会有拥挤的时候，几点到的里斯本？ 我们应该是，我记着应该是下午吧。 哦，下午的时候。 哎，那下午应该正好，就是那个时，对，不堵，然后天气应该也挺好的吧？那边 天气很好， 是 稍微有一些凉风，因为那边现在属于淡季，也属于它的冬季，但是相比北京肯定是暖和一些。 暖和多少度？大概体感上 那边大概十几二十度， 很舒服。 十几二十度，这不就是今天的温度吗？ 对，空气比今天好吧？啊， 哎，你搞 的，哎，你搞的。那边的天气怎么样？非常漂亮， 非常的蓝，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哎呀， 真 好，白云下面 老爷 车 跑。对， 我觉得这个行程很好。 对呀， 正好的机场的感觉，然后下车呢，老师傅经验很丰富，带着我们去出去玩，酒店也可以顺利的到达，是不是？ 对，哎，这次住的，哎，我们先来说个大概，好不 好？ 这次你们行程一共去了葡萄牙的几个地方？ 对啊。 去了，有里斯本，我们先到里斯本，然后辛特拉， 辛特拉， 对，奥比都斯， 奥比都斯 都没听过， 还有波尔图， 波尔图听过， 最后回到里斯本，然后回北京， 四个城市，那应该是十天，九到十天应该 差不多， 正好， 对， 算是深度了吧。 还可以， 还可以。 这个我觉得就是不算深度，但是绝对不敢。 对， 对，有拍照的时间 是 啊，因为他跟朋友去的嘛，两个女生又是闺蜜，又是年轻的面孔，去到一个他们，因为他们选择都是有商量的，比如说到你跟她是闺蜜，咱们去哪儿啊，春姐？ 不知道啊。 对啊，闺蜜是这样的吗？ 那是我 啊，对，不知道啊。 哎，就是去葡萄牙是你两个人商量很久的，还是之前就有计划的？ 我们其实去年的时候， 那么久啊。 去年的时候，我们有想说是不是去葡萄牙， 哦， 因为感觉渐渐有一些这方面的内容啊，一些资讯出来，然后今年决定说还是去了吧， 还是有这个蓄谋已久的这个感觉的哈。 有，就基本上来，我选几个，你选几个，看有没有重合的，然后说并没有，好，那把这些都排除，我们就选没有的那个。 另辟蹊径吧。 对。 反正得去是吧？ 对， 我觉得跟闺蜜跟朋友去玩啊，我觉得特别开心。他不像情侣一样哈，他也不像家人一样，他 有跟男朋友出去过是不是也？ 对，有，每一次都吵架。 你看看， 然后就放弃了跟男朋友出去。 对，其实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什么就我也了解，我也跟那个朋友出去玩过哈，因为很多人都期待太高了，你不觉得吗？对他的期待太高了，其实没有必要。 干嘛期待那么高呢？ 就是你把他当个傻子多好呢，是不是？真的就是这样的，就是平常。 来大宝，我往这走。 啊，是不是？就告诉大家一个心态， 对， 出去玩的时候别着急，凡事商量着来啊，是不是？ 对对对，慢慢来。 闺蜜是挺好的，酒店的住宿这几个城市的住宿的环境大概是一致的，还是不同主题的酒店呢？ 不太一样，因为结合本身城市的特征，所以呢，比如说里斯本，我们去的就是一家算是精品酒店， 精品酒店， 它可能比如说它不像我们能提出来那些大牌子什么的，但是 不是连锁， 对，但是你会发现它的酒店的装潢，还有它的服务，还有它屋内的设计，跟它屋内的一些必需品，比如洗漱用品，都是很棒的。 哎，提到装潢，最近正在忙装潢的事情， 对，装潢， 他们风格啊，什么是大洋那边的。精品的 洛可可风格，那我们的可可不是那个要来吗？那得住洛可可风格的。 什么风格那边？ 比较简单就是美吧。 哦，简简 简约，简简的啊。 你别太简简了吧？那什么感觉呢？就是 北欧那种节俭吗？ 是什么样的？ 它可能比北欧在细节上，比如说它会有一些比如印花，或者是因为葡萄牙瓷砖很有名。 西班牙、葡萄牙瓷砖特别好， 妈，你眼珠子掉出来 了。我跟你说，我这两天正好买瓷砖呢。 瓷砖呢？ 啊，哎呀妈呀，4.5一片。 再看价啊！ 对，我跟你说，哎，可好看。 磨砂还是光的？ 啊， 磨砂还是光？ 有抛光的，有那个磨砂的，你往墙上一贴，哎，可帅， 是不是？ 对。 其实我们会觉得，就是第一次入住一个当地的酒店，是选择之后觉得精品的酒店有一些非常好的装饰，很难得，两个人一拍即合，说，哎，这个选的很好。 对呀。 就是你。接下来的里斯本的行程就会比较好的写意的展开，对不对？ 对， 这个随着我们的酒店入住呢，我们的装客办完的 check in， 是办完了 check in， 也来 入住了洛可可风格的酒店。 欢迎我们的庄可可， 来，欢迎可可， 跟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 哎，是的。 哎，他俩真挺像，哎，都很有数的感觉，就内心当中。 啊，对的，对的。 你们两个结伴去过多少地方？可可？ 到今年应该是 第五年， 今年是第五年， 五年 去了五个不同的地方，对吧？ 可以这么理解，就是相当于第一次，其实第一次的旅行应该是因为工作的机会，但是 不得不。 对，不得不 对，但是呢，其实你知道，工作机会认识人可能是泛泛之交， 是的，是的， 啊，但是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次旅行，会觉得说这个人太适合一起出发去玩了，所以 就两个人太像了，是不是？ 对，而且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更多的时候是价值观啊， 是是，三观一致， 东西的看法一致，你才可能容忍他在生活上面的一些 缺失， 对，外表 缺失， 比如说路痴啊，比如说都会有这些方面嘛， 对 不对？ 就是他会帮助你去cover 掉这个人，看到他就是可能在表象上面 的 一些东西。 对对对对， 对。 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可可和我们的这个路面酱啊，稍事休息啊，一段广告资讯之后，下面段还有很多他们在葡萄牙精彩的闺蜜分享。 好。 风吹雨成花，时间追不上白马。你年少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吗？云翻涌成夏，眼泪被岁月蒸发。这条路上的你我他，有谁迷路了吗？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扯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 人海中能遇见你，我是幸运的。 人群里能牵你手，我是幸福的。 爱他，就给他不一样的婚礼。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精品商务酒店，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细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五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中度到重度霾，北转东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十五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手风琴的朋友都知道，琴拉成这样，相当高级的技术啊！ 是吗？手风琴是不是特别难拉？ 现在以前都是那种管、有风箱的， 对，有风箱， 现在都是那种按钮的了。现在、 不通了， 对， 不用风箱啦。 就它贵一样的原理，但是它就显得比较的美观。 哦，这样的。 一架名贵的手风琴8万块左右。 我的天哪！ 很厉害的哈。 对。 配上这样的吟唱，我们今天要去美丽的葡萄牙。今天带着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是两位真的是情深且意浓的闺蜜哈。 是的， 对对， 两人一拍即合，由工作的这个 have to 的旅行变成了 want to 的旅行。 对对对对 对, 对。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旅行达人路面酱和庄可可，欢迎。 欢迎二位。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对，是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来， 可可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哎 ，Hello， 大家好，就是迟到了，但是现在 没关系。 哎，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这次葡萄牙的旅行。 是的，其实我们刚刚在简短的聊天就会了解到，行程制定的订酒店是我们的路面酱去做的。 嗯， 比如说你负责什么方面，可可？ 路面酱其实管订酒店和跟着玩 儿。哦，跟着玩 儿。跟着玩儿。 那基本你就主导了是吗？ 对，剩下的工作就是我来参与。 厉害。 对，那比如说行程规划也是你做的吗？ 行程规划是我做的。 啊、我的天哪，这可可还真的是，可可是不是特别喜欢在这方面的一些工作？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过、就是有趣的过程。 那就好，享受其中就好。 对、而且它其实是发现你自己的本身的需求和给你自己需求一个响应的过程。我们可以在一趟旅行 之中就是自我去有一个解答。 哦， 哎， 一个好理性，一个有一点感性，哎，啊，不错不错， 对。 其实行程当中有很多的一些回忆点，刚刚回来，你们可以慢慢的回忆。刚刚我们跟那个路面聊到，在那个葡萄牙那个精品的酒店入住的一个装修风格，说到瓷砖那部分， 对，说到瓷砖 进来了，对不对？你觉得，酒店的风格你满意吗？ 酒店瓷砖好不好？ 酒店风格。必须满意啊！ 必须满意是吧？ 对，因为我非常相信他在酒店方面的这个预定的这个能力和他的选择。 为什么会这么相信呢？ 首先，我觉得 有关系吗？ 工作是其次，另外我觉得，他首先他的品味很好，就是很多时候我穿的衣服都是他帮我搭配的。 那今天这一身是他帮你搭配的？ 是啊， 哦，好棒，的确， 闺蜜， 对，闺蜜就是很了解对方，然后知道你穿什么好看。 嗯， 另外他上学的时候学过酒店管理，他其实很专业，就是他看这个酒店的方式和一般人看酒店的方式是非常不一样的。 那我们要问问路面匠。 对啊，要问问面匠。 嗯，这几个城市哪个最差？ 我刚想问，你觉得哪个酒店瓷砖最好？ 感觉是个坑， 没有没有，因为专业相关嘛，你会注重酒店入住的哪些细节？你会最关注、 啊？对，我们应该去从哪些方面去选一个酒店呢？ 啊、 旅途当中的酒店，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点，我个人认为啊，第一个可能就是，比如说它的服务，这是我最看重的 哦，服务 当然了，当然 对，比如我们可能觉得像一些连锁的一些大型的星级酒店，他们的服务都是一致的，那可能每个客人感受到的都是一致的，这个很好。但是对于可能像我们俩这样的。 个性化 深度游对个性化的旅行者来说，我可能需要一些额外的一些惊喜。 你指的额外是什么惊喜？比如说， 他能给你一些攻略上的指导。 比如说，我们刚一进门，然后他可能 就里斯本这家是吗？ 对对对，里斯本这家，他可能旁边就会带你去一个饮水区。当然了，我喜欢吃嘛，我喜欢喝嘛，这对我来说就很重要。 是。 然后，但是他不仅仅是让你喝水，就是里边可能有一些基本上，包括给小朋友的一些。糖果呀，就是这个细节方面、 了解， 对，很好，就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对，我觉得这个让你觉得特别亲切。 是的，是的。 不要了，饱了，饱了，不要了。哎， 不要了，我胃都酸了。 很热情是吧？ 是的，是的。南欧人这一点还是让人满意的。 是的。 那精品酒店和就是咱们现在说的那种民宿，它一样吗？还是说有什么差别吗？你觉得？ 精品酒店其实，如果从专业角度上，它可能比如说它像某一个集团，它可能觉得在这个古老的建筑里，可能这个地点比较好，他可能把这里面的一家酒店，他就收到他的集团下面，然后把它进行一些不同的改造。可能他手里比如说有20家酒店，但每一家都是根据这个地方，根据这个周边的环境，对对对，它有不同的设计，可能你住的每一个酒店都是不一样的。 OK， 反正是从那个路面匠的表达中说，服务是最重要的。 是的， 其实服务就牵扯到方方面面的事情了。 是的， 是。 所以我们就 get 到一个点，下次找路面匠去订酒店。 对对对。而行程是我们的可可定的哈。在里斯本这个城市待了几天？你们？ 我们在里斯本其实是分为两段。 哦，两段 啊。那我们落地到葡萄牙之后，在里斯本待了两天。 两晚。 之后我们又把最后一天留在了里斯本。 里斯本。 哦， 是这样的。 那两天的感觉。觉得是什么样？你们都去了哪里？闺蜜 是这样的，我是觉得，里斯本其实本身是因为，其实里斯本可以一定程度上代表葡萄牙，它有很多的形象和印象，就是你会为一趟葡萄牙旅行买单的，这样的可能是一张照片，或者是一张什么样的海报这样的东西。所以当我们来葡萄牙之前，我要做行程嘛，我对这个地方的印象可能说 ，OK， 我知道它是在欧洲的最西端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把边了， 对， 旁边就是北大西洋了，有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上面的概念。然后呢，我还知道。学历史嘛，就知道是16世纪的时候有个大航海时代，那时候葡萄牙在整个世界的这个地位都是很牛气的。然后另外呢，还知道蛋挞。 对对对， 就是没去过葡萄牙的时候就知道蛋挞，小时候去澳门的时候就知道了。 哎，有区别吗？ 葡式蛋挞吗？ 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 它是不是蛋挞更大？ 更甜， 更大， 更 甜。哦、要放那个撒那个肉桂酱。肉桂 蛋更多。 对。然后另外呢，可能喜欢足球的，足球好。 是的。 对对。 世界杯都肯定有它一份了。 对。 然后另外呢，就是它这个电车的这个形象。 是的。 缓缓的中世纪的这样感觉。 感觉。 它有老城吗？ 对，它其实等一下我会介绍，我们主要花时间就把时间放在老城上面。这个电车呢，穿过中世纪的这个建筑啊，这些风貌啊，这个感觉还是说让你一下就把你拉到了那个旧时代里面。虽然你是你在拿着手机导航，你在里面一抬头你就看见、啊，是这样的一个。 我有时候会觉得这个地方特别适合拍一些什么 Lomo 风格的照片。 Lomo 风格，对对对， 是吧？绿色那种带一点灰灰啊，那种 是是是 暗亮的感觉哈、啊，很漂亮。 对， 啊，另外还可能有一个印象就是。稍微喝点酒的人可能知道呢，这有个波特酒。 什么酒叫 波特酒？ 波特酒啊，那我还不是那种稍微喝点酒的。 待会儿我也会来讲，讲到波尔图的时候会来讲这个 波特酒。好的 好的。啊，这大概就是对葡萄牙的一些印象了。如果你是吃货，你知道蛋挞；如果你喜欢足球，你知道这是足球厉害。啊，喜欢历史的话，有一些这样的概念。但是呢，当我来做这次行程的时候，会想的是说，我们俩。针对我们两个的需求，我们怎么从这样海量的形象之中， 对呀， 找去体验我们到底 你们最想要的是什么呢？ 对，然后呢，我们是这样的，因为今天想选择来这儿分享的时候，其实Lonely Planet 创始人他说过一句话，叫"当你决定出发时，旅行最困难的部分其实已经决定了"，这是一个很山东人的话，就是很多人 你再重复一遍，慢慢来啊。 当你决定出发时，旅行最困难的那部分已经完成了。 哦， 这是一句很山东人的话，至今他都会对很多人有影响。但是其实我想说的是，很山东人很想去，但是怎么去做这个行程，怎么去，这个不光是一对女孩子，甚至是说，如果你有一个女朋友，从我们的观点来说，你有女朋友，你有妻子，或者你有一个妈妈，其实我们的很多的制定行程的方式是可以给到今天来听节目的很多听众以启发的，就是这是一个女性的视角来想这个事情怎么体验。那可能直男就会想说，十天去三个国家我全看了，这历史我学过的什么。 不是所有直男都是这样。直男你知道他会选择什么？我去什么国家？找海边。 对对对，乌克兰打游戏。 对对对对呀、啊。 可能。但是呢，你是 个 WiFi 蛋怎么不好使了？ 对，总有一个女性朋友或者是女性的亲人是需要你帮他来做这样的出发 的 事情 的。 对，那么怎么就是我们开始制定这个里斯本的行程？ 对对对。然后呢，接下来我回答来说，所以我们在每一个选择地方的时候都会结合这个女性的想法来去做，因为我们都是朋友。在里斯本呢，我们核心想推荐的玩法就是在阿尔法玛区漫步。 阿尔法玛区 对，阿尔法玛区这个地方其实就是里斯本最有历史的一个地方，它就是刚才我们聊到的老城区。 老城区 啊、 对，老城区电车会从这个中世纪的建筑 它有声响吗？ 缓缓的开出来电车吗？ 啊，有吗？ 电车开的时候会有咣当咣当的， 对对，当当当。 哎，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比较实际上的问题，就是你们这次入住离这个是在这个区域吗？ 是的。 你看人家定的， 你看定的就是在这个区域。那葡萄牙不是里斯本的，它那个交通怎么样？它是以电车为主，还是说以地铁为主，还是什么呢？ 是这样的，里斯本的交通情况是它的公交车的系统非常发达， 公交车、 地铁也有，然后呢，火车也四通八达，好几个火车站啊。然后呢，它的地面交通的时候打车也很方便，电车你也可以坐，而且电车不像是比如说我们到前门去坐一个，那是旅游的 体验， 就是体验，这样的项目。但是电车其实在里斯本当地人的生活中还是坐的，就当地人还是坐的， 它就是一个交通的， 对。但是呢，那个电车吧，因为它道在很窄，所以呢，有时候其实有点挡道。但是你能看到整个这个里斯本人的这个生活的状态啊，就是他其实已经在欧洲的最西边了，就是整个这个世界感觉其实除了足球都跟他没什么关系，所以人家也不着急。这车慢慢的电车开进站了，那你就开进站嘛，我就在后面等你了。就是公交车呢，它其实也不仅有电车，它还有涂成黄色的，就是跟这个电车很接近颜色，就它相当于你能感觉是一套。就是没有任何的交通工具是跳出它这个东西存在的，就在后面默默的等着，没有任何人说我着急，我要先走或者怎么样。 那么这样，你跟可可坐过这个绿皮的这个当车吗？电车吗？ 我们拍过很多， 拍过很多，没有坐过。 对，还有就是如果大家要上山的话，往高处走还可以坐突突车，可能比较方便。对对对，小的突突车，然后也在狭窄的路上穿梭，然后我们是走路上去的。如果你想省点力气的话， 爬山了呢。 因为它有 有些城堡，有些景点在山上。 哎，这个我们得好好漫步一下阿尔法马区，是吧？ 老区嘛，一定有很多的特色。 对， 啊 嗯、所以刚才讲到，这其实是有 Lomo 既视感的嘛。所以其实、坐电车是一种体验方式，你上去、看它，等它。也是一种方式， 是是是， 所以我们其实到了很多地方去蹲点等它、就是想让它开过来的时候体验那种这样的感觉，和、这个建筑有一个结合，其实是你在车里面看不到的 、 对的对的，所以我们当时就选择了这个，有一条线路是28号这个电车，28号电车呢，它其实就是穿了整个这个阿尔法马区最核心的这个建筑、所以呢如果不管 一字路， 对 对，也一字路 不管你是想等着拍，还是想上去坐，28路的这个车 都能满足， 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28路， 推荐 了解了28路啊， 28路 对， 然后接下来还想推荐的一个地方叫做圣乔治城堡。这个城堡呢，其实如果经常去欧洲的朋友可能会知道，欧洲多了去了城堡了。那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我就想讲它的特别之处，它的历史我就不多讲了。 对，不要讲历史，这些 特别之处。是什么呢？我们惊喜的发现，在这个城堡的这个把边儿这儿，因为它是高起来的，在山地高出来的嘛，把边儿的这个地方呢，这个城墙被天然的石头弄成了两个对着坐的座儿，就像你坐那个公交车的时候，不有那种对着坐的座吗？ 对对， 它那个座也是那样，它就是让人坐的，让人坐呢。那你说在那坐吹风没什么？这。那很冷嘛，对吧？结果葡萄牙人呢，还在这个座旁边呢，弄了一个 桌子， 那个桌子和小车。小车卖什么呢？卖波特酒，各种各样的波特酒。 还小车， 一个很可爱、很萌的复古的小车。然后呢，有一个 那个小车是可以移动的， 是可以移动的。我的理解，它应该是每天都会推进 酒 到里面 卖 酒。所以呢，你可以到这个小车这儿。哎，你逛完了这个城堡了、一天之中我推荐啊，是夜幕出降之前来这个城堡，为什么呢？这时候天光马上就特别好看了、然后呢，你到这个小车这儿跟这个卖酒的人聊一聊，你选哪个酒好喝、选一个拿着高脚杯玻璃的很有质感、不是说 当场就可以喝， 对对， 然后坐在那小凳 上，坐在那小凳上， 对， 然后你旁边呢要是闺蜜呢，你们俩就聊聊天，要是情人呢就感觉、 好棒啊，这个地方、 对，这个地方真的，而且它是在山上， 对， 你那视野特别好，可以看到日落， 对， 还有远山， 对， 哇、喝着酒， 路面这样的感觉是什么样、这个凳子你俩坐没坐？ 坐了， 我们俩坐了一下， 怎么样？ 坐了5分钟吧、 那怎么还5分钟就起来了呢？ 是 后面有人等着是吗？ 这不不是男朋友吗？ 啊，是这样的， 就是尝试一下，够了够了 啊，够了， 对，两个人面面相觑，哎，无话可说。 反正这个必打卡的 乔治城堡， 圣乔 治城堡， 而且我推荐的时间是到下午去， 好，下午 去，因为它这个高点可以俯瞰到里斯本整个城的日落， 漂亮， 好漂亮啊！ 因为它里斯本整个城市的屋顶全部都是红色的嘛，然后小红顶，然后远处呢是那个达伽马的大桥，也是红色的，然后呢你还能看到，因为它的机场是在室内，所以你还能看到落下来的飞机。啊，整个的这个画面非常的漂亮， 很好很好。 里斯本真的不错啊，这样一形容的话，我觉得哇，大家真的很值得去， 十足漂亮，是不是？ 对， 其实在过程当中，就是我们的可可应该是规划师哈，应该我们的路面叫做品鉴师， 对， 因为他设计的，我们去品鉴这个路线，你觉得都非常科学，是不是？路面讲， 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你又有古典的，又有现代的，然后呢也不失浪漫与小情趣吧， 哎，不错不错， 是的， 要不给他5分钟的时间吧。 给 里斯本就因为时间还有大概8分钟啊，还有3个城市，对不对？简单说说呗， 好 吧，好吧。 辛特拉的话，其实它是距离里斯本大概20公里左右的一个地方， 也不远嘛。 对，它不算一个大城市吧？ 对，如果你是自驾的话，就开车去就好了。但是如果是坐火车也是可以的，就是但是在葡萄牙呢，坐火车没有开车快。是有这样的一个，如果你擅长自驾， 那就可以打车去了呗。 开车快， 20公里 也可以，但是稍微有一点贵。 哦，是吗？ 你说你就是葡萄牙打车会比较贵是吗？ 因为它欧远嘛，其实也还好，近距离还好。 那你们是怎么去的呢？ 我们是坐火车去的， 坐火车 的，坐火车也是可以的。那在辛特拉它这个地方，其实我想讲的是，我们选择住到人的家里面。 哎呦，也是路面这样定的。 对，但是这个房子是我看上的，他提了一些建议， 我提了一些建议。 对，他说这房子会很吵，但是正好我们赶上是一个淡季，只有我们两个住。嗯、 对、嗯，整个房子就是我们俩住。 我的天， 挺好的，这就是属于那种民宿性质了吧。 对的，对的。 民宿。 嗯。然后我想重点讲的是，因为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到这儿来住人家里面？嗯、因为辛特拉这个地方在最早是皇室度假的地方，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里斯本的后花园。 丁一丁。 哎呀，丁一丁，皇室。 对， 那辛特拉一下这地位陡然升起。 嗯，对， 射箭。 太够了，没有录了一张 啊，没有没有。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隔了两个世纪以后呢，嗯、有钱人因为里斯本近，里斯本是种商的、嗯，所以有钱的人也来这儿盖别墅了，他的度假别墅，他的度假小屋， 都是宅基地。 哎，对，所以呢，整个这个小小的地方，它是很萌的。你想，全是这种、嗯、又有自己的花园，又有自己的 哇，好漂亮啊！ 山地都是人家以前度假的，所、嗯、以我们说我们来这儿不如就体验一下人家住人家的房子， 对对对，很好、 哎嗯。我们选了一个叫圣米格尔宾馆这样的地方，它虽然叫宾馆，其实是一个人的家。 哦、圣米格尔宾馆， 对，圣米格尔宾馆。这个老奶奶她主人呢，其实她的孩子都到里斯本去工作和生活了。你、嗯、看到他们家就是非常有钱的那一种、嗯，就是他的房子，你不仅要有一个壳，你还要维护它、维修它、 对啊、 装点它。 那房子是不是很大？ 很大，嗯，不说它的每个细节，你看它的墙面肯定都是每年要重新去刷的， 哇， 都是粉色的。 酒店管理师、嗯、他们的细节体现在哪里？这个民宿， 首先都是粉色的， 粉色的， 拍、啊、闺蜜拍照很好看， 好看的， 对。然后他们自己的花园，他们有一个自己花园，种各种各样的花儿。也很好，然后它的外边的墙壁是有点淡绿色的，所以 好漂亮， 色彩很丰富， 这不就马卡龙吗？ 对啊， 也有法国形象啊，那边有啊， 真的 有啊，有啊，还有咖啡馆什么的， 对，是不是也有一些小店啊，嗯、那种咖啡馆之类的？ 在附近，就是它散落在山上嘛，它其实是个山、哦，你翻过了山就是罗卡角，罗卡角就是欧洲， 哦，对，就是罗卡角， 对，嗯、对坐西， 在这个辛特拉这个地 方，在辛特拉，你要从辛特拉出去、啊、翻过山就到海边，这是。是欧洲大陆的最西端。 那这么说，辛特拉是必去的一个地方了。 对，如果你去里斯本，一定要去辛特拉。 你刚刚我们的可可和我们的那个路面上说辛特拉的时候，我脑筋成哥斯拉、嗯，一点都不哥斯拉，非常好看，非常棒。我的天哪！ 对。 这个房子装修非常好，维护的非常好，拍照片也很好， 那当然 吃的也非常好，主人也非常的 nice 非常 nice、哎、只有五间客房、哎、只有五间客房， 哇，太棒了、嗯、那这个时候还真得是淡季订，或者说提早订。 对 那比如说像现在、嗯、因为它靠着大西洋嘛，大西洋的海风、嗯、 对， 还是很凛冽的， 咸湿， 对，咸湿。然后呢，现在这个季节它那个花园还能长出花来吗？ 就 挺 有花，有花， 因为它十几度还是几度嘛，刚刚说、 哦、 那个温度是可以的， 而且它的花都是他自己维护的，就是非常精致，那是他的花园， 他自己维护，他没有请那个园艺师去帮 他应该是他的、哦、因为是他有一个女仆就是在帮他运营这个东西、哦、那花园一看 有园艺师，哎，过来施肥吧。 哎呀妈呀， 也 是 啊， 老奶奶很有生活情调， 很有品味，很有品味。 而且我们住这样一家，这个、嗯、住了一晚、 哦、 包含早餐， 多少钱？ 花了800块钱， 便宜， 怎么便宜，这么便宜。 替大家听友问一个问题、哦、在葡萄牙整体这几个城市的消费你觉得是什么水准？二位消费的水平的话、 嗯、 贵吗？ 你对钱比较， 对啊，你说说。 我觉得是欧洲的平均标准左右， 那也不便宜， 也不便宜， 还可以。 但是我觉得像800这样的一个住宿已经算是很合理的了。 对，因为我们会、哦、因为我管钱嘛、嗯、所以我会去平衡这个事情。 嗯， 比如说路面酱他在波尔图订的那家酒店就是那种贵的。 哦，贵的， 所以我就会在行程中，我们去的小地方，小地方也不可能有贵的，我们就要结合它这个历史、嗯、 哦，你要平衡一下， 去平衡整件事情。 我们还有三分钟，说说波尔图呗，说说波尔图的感觉，好吧？ 波尔图是这样的，我觉得有两个点是一定大家要去的，一个就是这个杜罗河畔的这个品酒 啊，杜罗河畔品酒、 这个、对 品酒， 为什么要讲杜罗河畔的品酒？因为波尔图这个地方产酒， 对， 但是葡萄牙其实一直没有在葡萄酒的市场就是 干打开 打，就是和法国去 PK 掉， 甚至跟西班牙都不能比、嗯、 对，人家就是英国会首选法国，再次选西班牙，最后才是他、 嗯、 然后呢，当时的统治者其实是有了一个方式去增加这个英国人的这个收入的一个方式，就是他们往这个波特酒，就是葡萄牙、 哦、 就是去做了一个叫波特酒的东西，就是往这个杜罗河畔的这个杜罗河的葡萄酒里面加了一种酒叫做白兰地。 哦， 所以这个 就成了，但是这白兰地加进以后不是立刻加完了我就让你喝，而是要隔几年才能喝、嗯、这个当时是根据他的政治和经济的一些原因、嗯、所以就是他要赚更多的钱嘛、嗯、他延长了他整个的生产的周期、嗯、这样他可以晚一点付给人家的费用、 哎、 但实际上 他真得管钱， 对， 脑子真赚啊，真的真的、 哦、他实际上生产出来这样一种酒成为了葡萄牙特色，所以葡萄牙特色其实是这个波特酒， 波特、 哎哦、所以呢我们到这杜罗河畔呢可以去品一品这个波特酒、哦、然后、嗯，听众们怎么去这个去这儿呢？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到了波尔图以后，它的游客中心有买那种城市的通卡。 哦、 其实，在通卡里面就带有这种品酒的这个tour了、哦，你可以就是不用费心，直接去搞这个的时候就又有了、嗯。 啊，你刷一个 卡 就可以了，是吗？ 对，它那个里面是涵盖这些的、哦，你可以自由组合，根据你在波尔图的时间去选这个 啊, 啊， 你的这个行程。 这个方式很好，嗯、 不错不错。不，那波特酒什么味道？ 波特 那个酒是什么味道？你们讲。感觉说说我们的对什么口感？ 因为小女子最近不饮酒，但是它有白的，有红的， 颜色上、啊、 它基本上是属于甜酒，就是你吃完跟甜点一起吃比较好， 挺、 啊、 好， 我喜欢这种， 就不是甜甜的， 嗯， 对对 对， 对，然后在哪都可以买到，大家如果觉得沉的话，可以在机场有各种各样包装的伯特酒，嗯， 不错不错 不错不错，哎，我觉得这个。 其实这一趟不行，那个没分享完，我觉得还有好多没说的，时间已经快结束了。 嗯， 你看你俩的时间，我觉得葡萄牙应该好好跟我们说说。 对，我觉得葡萄牙应该还有很多细致的 闺蜜嘛， 对呀、啊，去逛的那些城堡的细节呀、啊、教堂啊、小店呀、 啊，是啊， 对，有没有那种休闲时光？这还没细节分享。 对啊、哦，我觉得真的葡萄牙老说去西班牙、嗯、转点去葡萄牙感受，其实这个是算深度的哈。 哎，真的，我觉得大家应该换一种行程 思维， 对。 对， 葡萄牙加上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对，这样可以挨得近吧？西班牙。 不管怎样，刚刚我们的可可说的那句话还是发人深省的一句话哈、 嗯。是， 你做这个决定是最难的。人做决定是最难的、嗯、 当你做了这个决定一切都不是问题， 既来之则安之请去之， 对 对, 对、 啊、 怎么做这个决定，先淘个特价机票，你把机票买了以后什么都没有问题，我跟你说 是的，希望各位听完我们的可可和我们的路面这样的分享、嗯、简单的分享之后对葡萄牙有一个崭新的印象， 是的， 谢谢二位精彩的分享， 谢谢 谢 谢谢 谢 路面酱，谢谢可可， 听好、嗯、没听够哈， 没 听 够，还有 对、嗯、还有有机会再来哈，我们下回葡萄牙酒庄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谈暧昧的空气，我和我的酒装得很风趣，我就像一颗牙。